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虚构高薪招聘信息，以入职需要整容为由诈骗被害人钱款整容，被告人徐某、王某二人从中获利达到40多万。在9月17号的上午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公开宣判，二被告人因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9个月和4年6个月。那美丽陷阱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今后出行、就医、消费、文娱等领域，除了提供人机对话等自助服务之外，传统的人工方式的服务将被保留，而食品药品包装说明、办事指南上字太小看不清等难题，也将通过推出有声版、大字版等方式予以破解。昨天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这个条例呢将在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条例规定，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其网络平台应该具备文字信息传送和语音呼叫功能，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建议。此外，110119、120122等紧急呼叫系统也应该具备文字信息传送和语音呼叫功能。为提升海淀区调解工作水平，发挥溯源治理工作机制的作用，普及民法典的相关知识，9月24号，海淀区司法局举办海淀区骨干人民调解员培训会，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特邀调解员应邀，为各街镇的骨干人民调解员讲解民法典当中的物业纠纷相关规定，以及如何做好常见的物业纠纷调解工作等内容。绿木小区的业主辛先生因为被物业公司的项目经理移出小区的业主服务微信群，以物业合同纠纷为由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块，同时要求物业公司将其重新拉入物业服务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这位业主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最终裁定不予受理。9月25号，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晋城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刘爱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刘爱军1956年11月出生，2010年的7月份到2014年的3月份任晋城市委常委秘书长，2014年3月到2016年3月任晋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9月22号到23号，泰国春武里府法院对中国台湾男子杀害广东籍妻子并抛尸一案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国内的原告方6位证人在广州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出庭作证，6位证人讲述了被卢某诈骗的经历，以及在杀害死者廖女士之后，丈夫卢某如何假装死者与死者母亲发信息，从死者手机盗取死者金钱等情况和过程。死者的母亲当庭表示，放弃之前向被告要求的400多万人民币的赔偿，只求法官判决被告死刑。那么这次呢，是这起案件的第三次开庭。律师表示，第四次开庭时间是今年的10月12号。案件的调查的负责警官在第三次开庭过程当中也出庭作证。 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法官为大家说说这起美容贷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李佳丽法官。哎，李法官您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李佳丽。 嗯，李法官，今天呢您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哈，您所承办的美容贷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啊，这个一共有两个被告人是吧？ 对。 那么这两个被告人呢，在案发之前他们是做什么的啊？这个他们两个人互相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啊？您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两名被告人在案发之前是没有固定的这个工作单位的，他们基本上就是以这个诈骗为生。 哦，他们互相之间就是普通的朋友， 就是、 朋友关系，是吧、 嗯？ 大概多大岁数了呢？这两个人， 这两人都是三四十岁左右吧，就是年纪也不大。 嗯嗯，一男一女， 两人都是男性， 都是男性。嗯，好的。那么这两个人之间啊，在这起美容贷的这起诈骗案件当中，他们之间又是怎样来分工的呢？ 我就说一下整个诈骗流程吧。从这个流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两个人的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他们就是通过两个人各自的一些分工，然后虚构了多样的事实，来一步一步的诱导被害人陷入到这个美丽陷阱里边。这个整个诈骗过程其实是分为四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高薪招聘为诱饵，发布虚假广告，以高薪吸引被害人注意。安排就是他们这个团伙会安排专人与被害人进行沟通，以承诺介绍总经理助理等等的一些职位，月薪80000等等，就是这些字眼来诱骗被害人进行面试。这是第一步，就是在网上发布一些高薪的这个广告，安排专人先给你先进行一个电话沟通，就这么一个方式，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这些网站我又插一句啊，就是这些网站是这种专门的这种招聘的网站吗？ 基本上是这种招聘网站，或者是58同城啊、或者是那个什么 BOSS 直聘 APP， 也就是这种招聘网站上面。 于是就有被害人在这些网站上看到了招聘信息， 对， 然后就跟他们取得联系了，是吧？ 对。 那这些被害人联系到了之后呢？ 就进行了这个咱们诈骗的第二个步骤 了。第二步， 第二个步骤主要是虚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引诱被害人接受整形。这个步骤里边，首先是由被告人王琦扮演的一个叫金总这么一个身份的人，先接触被害人，介绍所谓的这个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内容，涉及的老板的相关情况等等这么一些信息，并且向被害人许诺月薪会高达80000甚至10万元这么一个高薪。 那么非常诱人。 对，在这个环节里边，由于被告人他本身是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的，还有面试的场所，所以基本上这个面试是安排在酒店或者是那个私家车里面进行。在下一个步骤里边，由于这个由扮演的这个金总，安排被害人与他们同伙扮演的老总，以及被告人，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许贵俊扮演的老总的司机这么一个身份，跟这个扮演的老总和老总的司机见面，那么在这个环节里面，许贵俊扮演的老总的司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了，他就会当着这个被害人的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几万元现金，给这个王琦所扮演的金总，号称说是辛苦费，其实这个环节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被害人更加相信所谓老总的经济实力，意思就是说这个金总把你引荐给我了，我们老总很高兴啊，给你几万块钱的辛苦费，就这几万块钱的现金。可是往往很多被害人在这个环节就已经落入圈套了，就觉得我要面试的这个老总的确是挺有经济实力的， 对， 随便这个给介绍人就能拿出几万块钱的现金，随后呢，这个许贵俊所扮演的老总的司机会跟被害人进行一个私下的沟通，谎称说这个我们老总对你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由于 我们老总的工作性质，他要经常出入一些各大高档场所，那么对你的这个形象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 嗯， 所以你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整容提升形象以后才有可能获得这份高薪的工作。 嗯， 并且这在这个步骤里面他们最诱人的主要是下面两点。首先是告诉这个被害人，我们公司有合作的医美机构，可以以优惠的价格帮助你提升形象，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我们许诺公司会报销你的美容整形费用，等于说你可以不花一分钱进行一个形象的提升， 哦 嗯、并且提升完形象后，你还能获得这份高薪工作。 那太诱人了， 对， 是吧？ 此时就很多的这个大部分的被害人已经落入这圈套里边了，已经开始心动了。 是， 下面就进行到了这个。被告人进行的第三个诈骗环节步骤里面，也就是 这里我再多问一句啊，就第二个环节当中， 嗯， 那么按照这个老总的司机的说法，也就是也就意味着这个被害人其实整形他自己是要先掏钱的，只不过是还回来再报销，是这样吗？ 现在还没到这个步骤， 还没到 这 个 步 骤， 只是告诉你需要先整形，他们等于说是。就是一环扣一环、先让你接受你要整形这个事实、后面才会再让你接受你需要先掏钱这个事实、这是在我们第三个步骤里面会体现出来、 那这段时间当中、这个所谓的那个老总、那个老板他会出现吗、 他会出现一次，就是在他们那个就是本案的这个被告人许贵俊给这个金总介绍费的那个环节里面，他会象征性的出现一下，证明我们这公司是有这个老总这个身份的。 哦，但他不说话、 他不用说话。 哦，就在那待着就行了。 对， 是吧？ 对。 哦，好的，那您继续跟大家说啊，这时候这个被害人就已经是心动了，是吧？ 对，心动。他们第二个环节主要是让被害人去接受我需要整容这么一个事实而已。但是至于这个费用具体应该怎么样支付，还没有进行到他们这个步骤。 哦， 这个步骤是主要是发生在医美机构里面的，就是我们第三个这个步骤里面所需要介绍到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哄骗被害人以贷款的方式接受整形方案。那么在被害人同意整容以后，许贵俊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之一，会将被害人带去相关的这个医美机构，由医生进行面诊报价等等。那么整形费用相对都是比较高的，因为这其中涉及到了美容机构与许贵俊的一个分成的问题。他们基本上都是三七分成，医美机构占三成，然后许贵俊这个团伙是占七成 啊，他们占七， 对，等于说很大一部分是支付给了这个许贵俊等人。 哦、 在这个环节中，这就是本案的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了。许贵俊等人会跟被害人谎称，就是啊，老总你那天见到过了，我们这个老总现在目前正在外地出差，那么呢可以由被害人你先自行垫付相关的整形费用，日后公司一定会给你报销的、 哦、 对。当被害人提出没钱时，因为本案中就是涉及到的来应聘的被害人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女性，而且本来就没工作，那么他们肯定是自己是没办法支付这么一大笔这个整形费用的。 对对对。 当被害人提出没钱的时候，许贵俊等人便提出，那我们可以以贷款的方式啊来进行整容。那么医美机构呢，这时候也恰到好处的安排了专人到现场去帮助被害人进行这么一个办理贷款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比较关键的这第三个步骤。在这个步骤里面，等于说他们就是许贵俊团伙已经把被害人由接受整形这么一个事实诱导到你得先支付垫付整形费用到这个环节上来了。 那一般情况之下哈，这个被害人接受这么一次整容，大概的花费有多少呢？ 如果从本案来看的话，本案最高的是有十万的。还有最低的也得有个三万左右。 那被害人就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了，是吗？ 主要被害人是觉得，首先第一点，我这个钱是我垫付的，我这个日后公司会给我，这是他们自己心里想的。第二点是，哎，这个钱是贷款，我现在不用拿出钱来，我消费的是我的信用，我现在也不损失什么，第三点，那么我做完整形以后，日后等着我的是高薪的工作。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心理的一个过程。 对，他们会觉得自己一点都不亏， 对， 是吧？ 然后还能提高自己的形象。 对， 这就是第三个步骤。然后就到了这个第四个步骤，就是拒绝兑现工作，拒不报销手术费。 那么在被害人完成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容整形手术以后，许贵俊等人起初会以等消息、不接电话等等的方式拒绝兑现这个工作。后来就是有些被害人就是催得急了，就说哎，我这整完容了，什么时候带我面试啊，什么时候我们跟老板正式开始工作啊，等等，催得急了。对于这样的被害人，许贵俊团伙他们会通过编造老总出车祸了，住院了，甚至老总死了等等的这种虚假理由，去拒绝报销所谓的手术费啊，去兑现工作啊，就这样跟这个被害人解释。那么很多被害人一听啊，老总都死了，老总出车祸了，现在都自顾不暇了，那怎么办？那我自认倒霉吧，我这工作怎么办呀？没办法。但是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日后这个高额的这个贷款的这么一个还息的一个过程。 对呀、啊啊，因为问题是这个美容它是用这种贷款的方式来花费的，那你得还啊。 对，所以很多被害本案的案发，也就是很多被害人在还了一两期这个费用以后，实在无力支付了这么一个情况下，然后选择了一个报警。 这些贷款的这个利率很高是吗？ 就是看不同的平台，它不同的平台利率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起案件哈，现在一共有多少个被害人呢？ 在本案中一共是九名被害人。 九个被害人。 对。 那么这九个被害人后来又是他们是就是老总直到还贷款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大部分的都是在还贷款的时候发现了，也有少部分是在就是已经整完容了想跟老总见面的时候老找不到老总。就觉得自己的情况不对，然后上网有些被害人是通过上网搜寻、发现就是网上也有类似的这么一个案件，然后发现自己被骗了。 那现在关键是问题加起来哈，就这两个被告人他们用他们的这些钱他们用来干嘛了呢？ 这两名被害人被告人的那个意思就是都是自己消费了花费了。因为这个他们的获利来说的话还得分给团伙里面的各个环节的人，比如说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的人，扮演老总的人等等，就是他们这个团伙里面分工比较明确，所以就是每个环节的人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他们都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个提成分成等等。 那这些这个医美机构哈，他们本身知道这两个人其他的人是骗子吗？ 据反正医美机构自己的这个相关负责人介绍的是，会就是当时就是有很多被害人选择报警了以后，当然也会去向医美机构去索偿。 对， 他们会就是会知道这么一个信息，但是可能知道的不是特别全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公诉机关没有把这个案件里面没有把医美机构的一些相关人员作为被告人来处理来起诉，是这么一个主要原因。主要是主观上很难掌握他们真实知道许贵俊、王琦等人的这个诈骗故意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 那这几个女孩子她们整容的这个效果还可以吗？ 这个从本案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对，看不出来。只能是看出来他们的确是接受完整容了。 那么在法庭之上啊，当这两个被告人到案了以后，他们对于自己这个行为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有一套什么样的说辞吗？ 就是他们在到案之后两名被告人还是选择了是如实交代主要的犯罪事实了，然后在开庭的时候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 他们有没有讲说这个方法他们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呢？ 这个主要是现在两个被告人当庭都在互相推。王琦是说因为王琦加入许贵俊团伙的时间比较晚，他的意思说他到许贵俊团伙的时候这个方法已经被许贵俊团伙已经多年沿用了，他只是后续加入的。但是据这个许贵俊说呢，他说这个方法是王琦跟他一块想出来的，王琦首先提出来的。现在等于说这个方法到底是谁先想出来的，谁先提议的，那么本案就证据来说的话是不得而知，因为两个被告人现在是互相推诿。 冒充老总的那个人没有追究他的这个刑事责任是吗？ 因为就本案来看的话，现在冒充老总的这个人还没有到案。所以咱们是没法就是对他进行一个立案起诉的。 就到案的现在就是这两个人。 对。 是吧？ 对。 那他们两个人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罪名呢？ 就是被告人王琦和许贵俊现在涉嫌的是一个诈骗罪这么一个罪名。根据我国刑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在本案中，两名被告人的这个非法占有的故意非常明显了，就是为了占有这个贷款。然后这个他们虚构事实，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他们这个案件里面是虚构了多种事实，有虚构啊老总啊、面试啊、高薪啊，然后我们又可以给你报销贷款呀，我们又跟这个美容机构又有合作呀，你又可以优惠价格进行美容啊，我们老总又出差了，需要你先行垫付啊，等等，环环相扣的各种事实都是虚构的， 就全是假的。 对，所以说这个虚构事实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没错， 它是符合我们国家这个266条，就是刑法266条的规定，是符合一个诈骗罪的这么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然后两名被告人的这个犯罪金额呢，它是高达了一共有46万余元。等于说骗了9名被害人，一共是46万余元这么一个高额，是属于这个犯罪数额巨大的。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呢，应该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范围内判刑并处罚金的。 那么最后呢，这起案件当中，两个被告人呢，一个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9个月，一个呢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6个月哈。那么他们诈骗的这些钱现在有追回来一些吗？ 这个案子里面还算比较好，是因为当时公安机关在就是找相关的这个医美机构人员进行取证的时候，就是相关的医美机构人员也退了一些钱。然后包括在那个公诉阶段以及在法院审理阶段，两名被告人的家属都帮忙退赔了一些钱款在案，所以现在在案的所有钱款加在一起是能完全弥补本案的所有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的。 这是还不错的。 对， 很不错的， 所以这也是本院考虑这个两个被告人量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人都有退赔的行为，并且在案的钱款能够足以弥补这个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对。那么这46万就是他们诈骗的金额是要两个人共同为这46万承担责任，对吧？ 对。 那么按照咱们国家这个刑法当中的规定，诈骗罪如果是超过50万的话，就数额特别巨大， 对， 就要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了。 对， 那46万实际上这个数是挺接近50万的。 是的。 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来考虑的话，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把被害人的损失已经给予了弥补的话，可能他们就在量刑上哈，可能就有可能比这个还会再重一些。 我们另外考虑的量刑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两名被告人在归案后都算能够很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犯罪的这个事实，并且是自愿认罪认罚。根据这个来说，我们就是考虑了这个综合全案吧，考虑了这个两个被告人所具有的量刑情节与综合评判。 那您觉得在这起案件当中哈，那这几名这个被害人这些女性朋友哈，他们之所以上当受骗，您觉得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 主要我觉得还是就是作为求职者来说，一定得理性的求职吧，就是选择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一定要客观评价自己的一个自身能力，选择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不能轻易的相信这个天上掉馅饼的这么一个好事儿。就是像这种所谓的这种高薪的职位，其实它不要求任何技术含量，没有任何的具体的这个应聘的要求，就是说你来给我当个助理，你就每个月有8万到10万。那这种事情，这个我觉得一般人理性的评估一下就知道这个风险里面很大。 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去应聘一个工作，还没开始工作呢，先要你支付，先行垫付一些费用。那么这个我觉得作为求职者来说，在这时候就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了。那这个工作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有其他的陷阱在里面？还有一点是，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所有的被害人都应该注意的一点，你如果是一个正规的公司进行应聘，你去的必然是公司的办公地点呀。 对， 正规的场所。但是这个案子里面要不就是约在酒店楼下，要不就是约在这个所谓的他们开着一个比如说奔驰啊宝马呀就这么一个高级车里面进行这么一个面试。那么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这个求职者这时候也应该保持警惕，对于这种面试地点不正规，工作内容又不切实际的这么一个招聘，那么就应该是仔细的核实。 没错哈。那么像这样一起案件，您觉得前前后后我们来看起来就没有漏洞吗？ 您说的漏洞主要是 就比如说我们作为如果说是一个理性的这样一个求职者的话、 嗯嗯、 是不是能够从他们的这样的一环一环的这样的一个骗局当中发现他们存在的问题？ 应该是能发现的。首先是他们这个、 嗯、 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们在网上提出这个招聘要求的时候，这已经就是不切合实际了。 嗯， 首先你这个月薪8万到10万，这是需要多么有技术含量的这个要求你才能去应胜任这么一个职位。但是你现在是没有跟我提出任何要求，只要我是个女性啊，长得形象还可以，那么我就可以去应聘这个职位、 嗯、 那到底要干什么呀？没有具体的要求，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你这个面试的地点你也不正规， 嗯， 对吧？咱们还是说这其实他们是有很多漏洞的。我觉得如果是作为理性的这个求职者来说，是能发现这些问题的、 嗯、 像本案的这些被害人，这也是本案的被告人为什么能够得逞的原因，就是利用了本案的被害人，第一可能是有点好高骛远，急于想获得这么一种高薪的工作， 嗯， 这么一个急迫的心理， 然后还想不付出一些更多的劳动， 对、 嗯、 然后还能免费接受整容， 对， 还能提升自己的形象， 嗯， 就是众多的这种心理，就是这个被告人已经牢牢抓住了， 嗯， 所以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得逞。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起案件，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李佳丽法官，谢谢李法官。嗯， 好，谢谢。 好，李法官，再会。 你再会。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随时的互动。现在呢，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哈，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